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就是学习。古人所谓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。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亦即是说要明理，落实在事上上就是因义，所以受恩不敢。这种是大恶，一般人疏忽了，不学他就不知道，学了之后就明白了。如果是念怨不休，这种过失就更大了。边啲人对我哋有恩，佛经上讲得最透彻，讲得最明白。我哋每日念回向偈，上报四重恩，都是在个口度划过。真正的意思体会不到，这四种都是重恩大德。我们深受其恩，无丝毫感恩的心，所以修道怎能成功？修行无病过失，怎能改倒？这四恩，第一个是父母之恩，点报父母之恩，父母在世要尽孝养之道，父母不在世，古人所谓荣宗耀祖，我们现在所作所为能不能真正做到社会大众对我们父母的尊重赞叹，令父母得到荣耀，就是荣宗耀祖了。父母不在这里，是感报恩的。为什么社会大众对你父母赞叹，你德行好，学问好，对社会大众有贡献，这种事情有几个人想到？ 所以四重恩里面第一个是父母恩。前面讲到忠孝，我哋讲得好多，点尽孝，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不认真努力学习功课，不孝，不敬老师，不孝，不会和睦同学，亦不孝，要样样都好，尊师重道，有爱同学，做学生的孝道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想下我那个念头，我那种行为，父母看到欢不欢喜？如果父母看到不欢喜，我们这样做就是不孝。古时候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水平比而家高，古人都希望仔女诚圣诚言，读书志在圣贤，学佛志在佛菩萨，咁就系念父母之恩。第二是念三宝恩，三宝恩里面包括老师，老师的恩要点报，佛在经上讲一句话，就是具体报恩者，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一条做不到，三宝老师的恩忘记了。第三是国家之恩，古时候讲的帝王之恩、国主之恩，他的威德令我们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，这个地区社会安定繁荣，这种是国主之恩。现在讲国家之恩，如果你是在动乱的社会里面，你就没办法生活，也没办法修学。第四是众生恩，一切众生于我们有大恩大德，哪个知道？我们每日吃饭，饭从哪里来的？菜从哪里来？每日着衫，衫从哪里来？农夫耕种，工人工作，商人输送，送到我们这个道场，你看还有很多人在那里忙碌，我们先得到衣服饮食， 边个谂过呢啲事情？一杯水，一碗饭，里面系大恩大德嘅。我哋而家着嘅唔合适，食嘅唔合口味，仲要发脾气。呢种系佛菩萨嘅教诲咩？所以回向偈系日日念，回向偈里面嘅事情系从来都冇谂到。呢种念经嘅方法有口无心，凡夫念嘅怨、怨恨，时时念怨恨。各位想想那部在哪里？念佛的人做佛去了，念天的人生天了，念怨的人在哪里？在三恶道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世出世间圣言教我哋念恩念德，教我哋要将冤结化解。化解唔系外面，系从内心里面，内心觉悟啦，绝对冇冤结。迷嘅人先有，觉嘅人冇。觉的人知道世间无常，万法皆空，世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可得，哪来的冤结啊？促成我们觉悟，这种大恩大德永远不忘记。具体报恩，确实佛那句话讲得非常圆满。受持，受持信解行证圆满具足，这叫受持。读诵为人演说，这是具体报恩的落实。念念不忘记佛祖的教诲，读经是为了这样的。依教奉行就是为人演说，要做出来，要表演给人看。道场里面佛菩萨的塑像、画像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是表法的。我哋自己呢个身上同嗰个塑像、雕像、画像冇差别，嗰个系唔会喐嘅，呢个系会喐嘅像，念念都要做俾一切大众睇，呢种叫为人演说。我哋演嘅系乜嘢？我哋讲嘅系乜嘢？ 能不能为大众做表率？能不能为大众做榜样？所有大众都好像我这样得不得？要时时反省，时时检点。要学佛，学佛先能做佛。心里面想做佛，受恩不敢，念怨不忧，能做得到佛吗？能往生吗？来生能生善道吗？这种事情大家心里都明白，都清楚，但是心行转不过来，佛菩萨知道，古圣先贤都知道，为什么转不过来？烦恼习气太重了，无量劫来的纷杂，但是转不过来，必定堕落。佛在经上有时亦讲到，业障深重的人是从恶道出来的，还带着恶道的习气，如果不是过去生中修积相当善根福德，在恶道里面出来之后，有几个人知道修行？齐居士跟我们说，天目山上有些鬼神，他们亦是附在人身上，跟大家说的，他们是从地狱出来的。地狱里面出来还想修行，你就知道他们善根福德几厚了。但是他们的毛病习气都还在这里，看到不是真正修行人，他就发脾气，就整蛊他。这就说明毛病习气还在这里，但是他很难得觉悟了，认真修行，看到真正修行的人，他欢喜，他赞叹，他拥护，这是无量劫的善根福德分受，一念之差堕落在恶道。堕恶道的因素是念怨嗔为这些业因堕落的。所以在修学过程之中，首先要断的是什么？断的是嗔。你们各位如果细心去读一读经教，色界以上的天人， 初禅以上的天人亲没了，所以色界天人他的心是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，修禅定具足慈悲喜舍，先能生在色界。如果没有四无量心，禅定修得再好，亦是在欲界，到不到色界。而欲界天人，欲界有六层天，越往上面去，亲为越淡薄，由此可知，四皇天比我哋就轻得多了。烦恼轻的往上升，烦恼重的往下聚。楞严经上讲得好，楞严经上用情想，情是烦恼，想是智慧。地狱众生纯情无一分想，情是乜嘢？我哋讲嘅感情用事，冇理智，完全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仲得了咩？学法最重要的要超凡入圣，这种太高了，至少我们要懂得超越一切凡情的妄想分别执着。点个超法呢？放下就超越了。世间人睇重的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我们要超凡，将这些放下，世间人种种情执，都是错误的。《西游记》里面，你们都知道孙悟空的本事很大，你们知道孙悟空有一个大毛病，被观音菩萨抓住了，所以永远控制在观音菩萨手上。什么毛病？好面子，喜欢戴高帽。观音菩萨利用他这个弱点，将紧箍咒绑在他头上。他如果没有这个弱点，观音菩萨对他亦无可奈何。只要有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逃不出六道轮回。出不到六道轮回，我们这一生就白过了，你说几可惜呢？ 所以学佛必须要时时想到起心动念，要同佛陀的教诲相应。经论太多，唔使读太多，太多自己反而困惑啦。一部经，一部无量寿经就好。无量寿经上字字句句做到，你呢一生就圆满成佛。经要读要听，特别是在最近，事实上就是佛菩萨示现，鬼神要求听经，那些鬼神在我们看都是佛菩萨。佛菩萨示现鬼神身给我们看，鬼神都要求听经，要求多听。这个多听是讲时间要多一冬天木山每日播录影带，鬼神觉得时间不够，要延长，要求延长。我们居士林，鬼神亦要求听经，所以现在在二楼，二楼电视24小时日夜不停，满足他们的请求。人如果不肯发心听经，道居士说的连鬼都不如。这些都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启示。为什么？唯有多听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。醒悟过来之后，毛病习气就能改得到。改不到，真正的原因是听经不够。你每日烦恼纷杂的力量太长太大，圣贤人教诲纷杂的力量太薄弱，时间太短，敌不过啊。道理在这里。所以学佛无论在家出家，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，读经听经研究讨论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。所以要时时想到修学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，每日生活之中对人对事对物为什么还时时生烦恼。咁如果系佛菩萨嘅话，就系你听得太少，读得太少啦。接受佛菩萨教诲嘅时间少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嘅时间太长。如果唔从呢个地方改变，我哋点能成就？但是各位还要记住，听经研究是成就我们的信解，行证一定要在 实际生活里面磨练。亦就是我们所信所解不会落实在实际生活上，行政就没有了，那还是没有用。信解成就，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行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同经典教诲相应，咁叫行政。违背经典所讲嘅，咁你就系背逆佛菩萨嘅教诲。仍然是轮回心做轮回业，佛菩萨亦帮不到你，亦就是我们要真正觉悟，真正回头。今日时间到了。